可以安睡，我天空沙里任寒风吹，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，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，缘分让我去压罪，彼此相爱太苦累，不想跌进这火堆，但愿破坏甜梦里，还是让我去面对，尽管加上我的罪，是次温馨的发对，我愿来占据，而倒影洗中的星花，只可安安未能炸开，而飘于空中的花香，虚虚渺渺淡然逝去，然而让我见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生不爱你，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，情节是你痴痴相恋，心中的爱念为我眷，如今我竟竟将心意转，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，心中的爱念尽化烟，能否改变？还想再等，没法释爱念，但今天你回头也倦，烦恼是我流泪更抱怨，情世去不再留半点，唯有你的欲望慰解心中的痛苦，成就与你我会宁愿这辈子也是白骨，今天的恋爱我与你都会在乎，让我吃苦一些比你Under the bar， 只要你开心，你是我的女人，给我你的一生，我是你的信心。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，何妨人尽心盼中洗去落金，前行夜更深，任街灯灼灼地燃吻，多少抑郁曾像这天色昏暗欲沉，四周都漆黑如死寂，灼灼透光一丝寂寞，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，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，敲敲地窗可惜声浪被大雨遮掩，你未问 的化身。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，教你养你已成人，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。心你的对与错，对你的爱护都放心。年华一天一天的过，见你转眼已成人，我知相真都开心。而可知相真多苦恼，你每每放纵与放任，让着自立上高飞缘分。轻轻碰上了困惑，你永远确认这相真。可知

萍水相逢， 萍水相逢， 穿越时空， 穿越时空， 寻找彩虹， 寻找彩虹 一样的

相守。流的血不过是一个我不会去哽咽， 这首歌呢是由赵丽颖、陈伟霆主演的电视剧《蜀山战记》第一季当中的片尾曲。那这首歌也是完全围绕剧中赵丽颖饰演的玉无心，还有陈伟霆饰演的丁隐之间感情纠葛所特地创作的，非常符合剧里的主题。如果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，我想大家应该会有共鸣了。再来也是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老歌了，来自苏芮的《再回首》。

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可能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思考了，来听一听徐浩带来的《离开自己》。这首歌应该是表露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的情愫，里面有思考，也会有一些无奈和挣扎。来想一想，如果说你离开现在的自己，然后回到当初的年月，你是不是就会真的去懂得珍惜了？是不是就不会留下当年那些惋惜？是不是就能和你爱的人一直一直的在一起呢？这首歌啊，它就是离析僻静的主题，就要表达的是往昔就是往昔，都已经成为过去了。与其去叹息，倒不如坦然地面对，然后做好现在的自己，把握当下。继续来听那英《梦一场》。 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

学舞蹈，世纪创意；学美术，世纪创意；学乐器，还到世纪创意。暑期班报名，享受68折超值优惠，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，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，89358630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新京报消息，随着清脆的铃铛铃响，北京市首批两条夜景旅游观光线路于23号晚7点半正式开通运行。今后，旅客们就能乘坐仿古当当车游览古都夜景。此次开通的东西两条线路基本覆盖包含了南锣鼓巷、什刹海等历史人文景观，以及国贸、CBD 等商业标志性景观。两条线路的首末站均设置在前门，游览途中乘客可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站点下车自行游览。据了解，夜景东线每天晚上8点至8点半发车，夜景西线每天晚上7点半发车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近日中关村出现共享睡眠舱引发关注。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，经调查发现，共享睡眠舱为北京一公司开发的享睡空间太空舱，这些太空舱无需登记身份信息即可使用，易被违法犯罪人员利用藏身露脚。太空舱为封闭式，内部空间狭小，发生火灾后无法及时扑灭逃生，存在治安和消防隐患。目前这家公司在全市设立的16处场所已停止运营，将立即着手太空舱拆除和撤离工作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